老残游记第十九回，这是慧晶为 LibriVox.org 所提供的录音。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花莲，台湾，2008年4月。老残游记，刘鄂所著，第十九回。祁东春重摇铁串铃，济南府巧设金钱套。却说老残当日受了白宫之托，下午回狱，盘算如何办法。店家来报，县里有个差人许亮求见。老残说叫他进来。许亮进来打了个签儿，上前回道：“请大老爷的事，还是许亮在这里伺候老爷的吩咐，还是先猜许亮到哪里去？县里1000银子已拨出来了，也得请示，还是送到此地来，还是存在庄上听用？”老残道：“银子还用不着，存在庄上吧。但是这个案子真不好办，服毒一定是不错的，只不是寻常毒药，骨节不硬，颜色不变，这两节最关紧要。我恐怕是西洋什么药，怕是印度草等类的东西。我明日先到省城里去，有个中西大药房，我去调查一次。你却先到祁东村去，暗地里一查，有同洋人来往的人没有，能查出这个毒药来历就有意思了。只是我到何处同你会面呢？”许亮道：“小的有个兄弟叫许明，现在带来，就叫他伺候老爷。有什么事，他人头儿也很熟，吩咐了，就好办的了。”老残点头说：“甚好。”许亮朝外招手，走进一个30多岁的人来，抢前打了一个签儿。许亮说：“这是小的兄弟许明。”就对许明道：“你不用走了，就在这里伺候铁大老爷吧。”许亮又说：“求见姨太太。”老残接连一看，环翠正靠着窗坐着，即叫二人见了，个人请了一安，环翠回了两符。许亮即带了许明回家搬行李去了。待到上灯时候，任瑞也回来了，说：“我前两天本要走的，因这案子不放心，又被紫锦死命的扣住，今日大案已了，我明日一早进省消差去了。”老残道：“我也要进省去呢，一则要往中西大药房等处去调查毒药，二则也要把这个累赘安插一个地方，我脱开身子好办事。”任瑞道：“我公馆里房子甚宽绰，你不如暂且同我住，如嫌不好，再慢慢的找房，如何呢？”老残道：“那就好得很呐。”伺候环翠的老妈子不肯跟进省。许明说：“小的女人可以送姨太太进省，等到顾找老妈子再回来，一一安排妥帖。”环翠少不得将他兄弟叫来，付了2银子，姐弟对哭了一番，车子等累自有许明照料。次日一早，大家一齐动身，走到黄河边上，老残同任瑞均不敢坐车，下车来预备步行过河。哪知河边上早有一辆车子等着，看见他们来了，车中跳下一个女人，拉住环翠放声大哭：“你倒是谁？原来任瑞因今日起早动身，故不成叫得翠花，所有开销叫黄生送去，翠花又怕客店里有官府来送行，晚上亦不敢来，一夜没睡，黎明即雇了挂车子在黄河边伺候，也是十里长亭送别的意思。”哭了一会儿，老残同任瑞均安慰了他几句，踏冰过河去了。过河到省不过40里地，一下钟后已到了黄仁瑞东建道的公馆面前，下车进去。黄仁瑞少不得尽他主人家的义务，不必赘述。老残饭后一面差许明去替他购办行李，一面自己却到中西大药房里找着一个掌柜的，细细的考教了一番。原来这药房里只是上海贩来的各种瓶子里的熟药，却没有生药，再问他些化学名目，他连懂也不懂，知道断不是此地去的了，心中纳闷，顺路去看看姚云松， 恰好姚公在家，留着吃了晚饭。姚公说，齐河县的事昨晚白纸受到，已见了公保，将以上情形都说明白，并说托你去办，公保喜欢得了不得，却不晓得你进省来，明天你见公保不见。老残道，我不去见，我还有事呢。就问潮州的信，你怎样对公保说的？姚公道，我把原信呈公保看的，公保看了难受了好几天，说今以后再不明保他了。老残道，何不撤他回省来？云松笑道，你究竟是方外人，岂有个才明保了的就撤省的道理呢？天下督府谁不护短，这公保已经是难得的了。老残点点头，又谈了许久，老残使回。次日又到天主堂去拜访了那个神父，名叫克扯斯。原来这个神父既通西医又通化学，老残得意已极，就把这个案子前后情形告诉了克扯斯，并问他是吃的什么药。克扯斯想了半天想不出来，又查了一会儿书，还是没有同这个情形相对的，说再替你访问别人吧，我的学问尽于此矣。老残听了又大失所望，在省中已无可为，即收拾行装，带着许明赴齐河县去。因想到齐东村怎样访查呢，赶忙仍旧制了一个串铃，买了一个旧药箱，配好了许多药材，却叫许明不须同往，都到村相遇，作为不是的样子。许明去了，却在齐河县雇了一个小车，讲明包月，每天3钱银子，又怕车夫漏泄机关，连这个车夫都瞒却，便道我要行医，这县城里已经没什么生意了，左近有什么大村镇吗？车夫说，这东北上40-50里有个大村镇，叫齐东村，热闹着呢，每月3-8大集，几十里的人都去赶集，你老去那里找点生意吧。老残说很好，第二天便把行李放在小车上，自己半走半坐的找到了齐东村。原来这村中一条东西大街甚为热闹，往南往北皆有小街。老残走了一个来回，见大街两头都有客店，东边有一家店叫三合星，看去上绝干净，就去另了一间西厢房住下。房内是一个大炕，叫车夫睡一头，他自己睡一头。次日睡到四初方才起来，吃了早饭，摇个串铃上街去了，大街小巷乱走一气。未刻时候，走到大街北一条小街上，有一个很大的门楼子，心里想着这总是个大家，就立住了脚，拿着串铃进窑，只见里面出来一个黑胡子老头儿，问道，你这先生会治伤科吗？老残说懂得点子。那老头儿进去了，出来说请里面坐。进了大门就是二门，再进就是大厅，行到耳房里，见一老者坐在炕沿上，见了老残立起来说，先生请坐。老残认得就是魏谦，却故意问道，你老贵姓？魏谦道，姓魏。先生你贵姓？老残道，姓金。魏谦道，我有个小女，四肢骨节疼痛，有什么药可以治得？老残道，不看症怎样发药呢？魏谦道，说的是，便叫人到后面知会，稍停里面说请。魏谦就同了老残到厅房后面东厢房里，这厢房是3间2明1暗，行到里间，只见一个30余岁妇人，形容憔悴，倚着个炕机子，盘腿坐在炕上，要勉强下炕，又有力不能支的样子。老残连喊道，不要动，好把脉。魏老儿却让老残上手坐了，自己却坐在凳子上陪着。老残把两手脉整过， 说，姑奶奶的病是停了淤血，请看看两手。卫士将手伸在炕机上，老残一看节节青紫，不免肚里叹了一口气，说，老先生，学生有句放肆的话不敢说。卫老道，但说不妨。老残道，你别打嘴，这样像是受了官刑的病，若不找字要成残废的。卫老叹口气道，可不是呢，请先生照证失字，如果好了自当重谢。老残开了一个药方子去了，说，倘若见效，我住山河新店里，可以来叫我。从此每天来往，三四天后人也熟了。卫老留在前厅吃酒，老残便问，府上这种大户人家怎会受官刑的呢？卫老道，金先生，你们外路人不知道，我这女儿许配贾家大儿子，谁知去年我这女婿死了，他有个姑子贾大妮子，同西村吴二浪子眉来眼去，早有了意思，当年说亲是我这不懂事的女儿打破了的，谁知贾大妮子就恨我女儿入了骨髓。今年春天，贾大妮子在她姑妈家里就同吴二浪子勾搭上了，不晓得用什么药把贾家全家药死，却反到县里告了我的女儿谋害的，又遇见了千刀寡万刀剁的个姓刚的，一口咬定了说是我家送的月饼里有砒霜，可怜我这女儿不晓得死过几回了。听说临此案子已经定了，好天爷有眼，府台派了个亲戚来私访，就住在南关店里，访出我家冤枉报了府台，府台立刻下了公文，叫当堂松了我们妇女的刑具。没到十天，府台又派了个白大人来，真是青天大人，一个时辰就把我家的冤枉全洗刷净了。听说又派了什么人来这里访查这案子呢？吴二浪子那个王八羔子，我们在牢里的时候，他同贾大妮子天天在一块儿，听说这案翻了，他就逃走了。老残道，你们受这么大的屈，为什么不告他呢？魏老儿说，官司是好打的吗？我告了他，他问凭据呢，拿尖拿双，拿不住双，反咬一口就受不得了。天爷有眼，总有一天报应的。老残问，这毒药究竟是什么？你老听人说了没有？魏老道，谁知道呢，因为我们家有个老妈子，她的男人叫王二，是个挑水的。那一天贾家死人的日子，王二正在贾家挑水，看见吴二浪子到他家里去说闲话，贾家正煮面吃，王二看见吴二浪子用个小瓶往面锅里一倒就跑了。王二心里有点疑惑，后来贾家厨房里让他吃面，他就没敢吃，不到两个时辰就吵嚷起来了。王二到底没敢告诉一个人，只他老婆知道，告诉了我女儿，及至我把王二叫来，王二又一口咬定说不知道，再问他老婆，他老婆也不敢说了。听说老婆回去被王二结结实实地打了一顿，你老想这事还敢告到官吗？老残随着叹息了一番，当时出了魏家，找着了许亮，告知魏家所闻，叫他先把王二招呼了来。次日许亮同王二来了，老残给了他20两银子安家费，告诉他跟着做见证，一切吃用都是我们供给，试完还给你100银子。王二出还极力抵赖，看见桌上放着20两银子，有点相信是真，便说道，试完能不给我100银子我敢怎样？老残说，不妨，就把100银子交给你，存个妥当铺子里，写个笔据给我，说吴某倒药水确系我亲见的，情愿做个干政。势必某字号存酬劳银100两，即归我支用，两厢情愿，绝无虚假，好不好呢？王二尚有点犹疑，许亮便取出100银子交给他， 说我不怕你跑掉，你先拿去，何如？倘不愿意，就扯倒罢休。王二沉吟了一晌，到底舍不得银子，就答应了。老残取笔照样写好，令王二先取银子，然后将笔句念给他听，令他画个十字，打个手模。你想，乡下挑水的几时见过两只大元宝呢？自然欢欢喜喜地打了手印。许亮又告诉老残，探听切实，吴二浪子现在省城。老残说，然则我们进省吧，你先找个眼线好物色他去。许亮答应着是，说老爷我们省里见吧。次日老残先到齐河县，把大概情形告知子景，随即进省，赏了车夫几两银子，打发回去，当晚告知姚云翁，请他转禀公保，并斥历城县派两个差人来，以备协同许亮。次日晚间，许亮来禀，已经查得吴二浪子现同按察司街南胡同里张家土仓叫小银子的打得火热，白日里同些不三不四的人赌钱，夜间就住在小银子家。老残问道，这小银子家还是一个人，还是有几个人，共有几间房子，你查明了没有？许亮回道，这家共姐妹两个住了三间房子，西厢两间是他爹妈住的，东厢两间，一间做厨房，一间就是大门。老残听了点点头说，此人切不可照次动手，案情太大，他断不肯轻易承认，子王二一个证据镇不住他。于是向许亮耳边说了一番详细办法，无非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许亮去后，姚云松来函云，公保库院一件，请明日午刻到文案为要。老残写了回书，次日上院，先到文案姚公书房，姚公着家人通知公保的家人，过了一刻，请入牵押房内相会。张公保已迎至门口，迎入屋内，老残长衣坐定。老残说，前次有赴公保雅意，实因有点私事不得不去，想公保必能原谅。公保说，前日捧读大札，不料御手残酷如此，实是兄弟之罪，将来总当设法，但目下不敢出尔反尔，似非对君父之道。老残说，救民即所以报君，似乎也无所谓不可。公保默然，又谈了半点钟功夫，端茶告退。却说许亮奉了老残的布话，就到这土仓家认识了小金子，同嫖共赌，几日功夫同吴二搅得水乳交融。初起许亮输了四五百两银子给吴二浪子，都是现银，吴二浪子只拿许亮当做个老土，谁知后来渐渐的被他捞回去了，倒赢了吴二浪子七八百银子，付了一二百两现银，其余全是欠账。一日吴二浪子推牌九，输给别人三百多银子，又输给许亮两百多两，带来的钱早已尽了，当场要钱。吴二浪子说再赌一场，一统算账，大家不答应，说你眼前输的还拿不出，若再输了更拿不出。吴二浪子发急道，我家里有的是钱，从来没有赖过人的账，银子成种了，我差人回家取去。众人只是摇头。许亮出来说道，吴二哥，我想这么办法，你几时能还我借给你，但是我这银子三日内有个要紧用处，你可别误了我的事。吴二浪子急于要赌，连忙说万不会误的。许亮就点了五百两票子给他，扣去自己赢的两百多，还余两百多两。吴二看人不够还账，就央告许亮道，大哥大哥，你再借我五百，我翻过本来立刻还你。许亮问，若翻不过来呢？ 吴二说，明天也一准还你。徐亮说，口说无凭，除非你立个明天齐的齐票。吴二说，行行行。当时找了笔，写了笔据，交给徐亮，又点了500两银子，还了300多的钱账，还剩400多银子。有钱胆就壮，说我上去推一庄。见面连赢了2条，甚为得意，哪知风头好，人家都说了柱子，心里一恨，那牌就倒下没来了。越推越输，越输越气，不消半个跟头，400多银子又输得精光。座中有个姓陶的，人都喊他陶三胖子。陶三说，我上去推一庄。这时吴二已没了本钱，干看着别人打。陶三上去第一条拿了个1点，赔了个通庄；第二条拿了个8点，天门是地之八，上下庄是9点，又赔了一个通庄，看看比吴二的庄还要倒霉。吴二实在急得直跳，又央告许亮，好哥哥，好亲哥哥，好亲爷，你再借给我200银子吧。许亮又借给他200银子，吴二就打了100银子的天上角，100银子的通。许亮说，兄弟少打点吧。吴二说，不要紧的。翻过牌来，庄家却是个10。吴二得了200银子，非常欢喜，圆柱不动。第四条，庄家赔了天门，下庄吃了上庄，吴二的200银子不输不赢。换第二方头一条，庄家拿了个天罡，通吃，吴二还剩200银子。哪知从此庄家大兴起来，不但吴二早已输尽，就连许亮也输光了。许亮大怒，拿出吴二的笔据来，往桌上一搁，说：“天门孤丁，你敢推吗？”陶山说：“推倒敢推，就是不要这种取不出钱来的废纸。”许亮说，难道吴二爷骗你，我许大爷也会骗你吗？两人几智用武。众人劝说，陶山爷，你赢得不少了，难道这点交情不顾吗？我们大家做保，如你赢了去，他二位不还，我们众人还。陶山仍然不肯，说除非许大写上保中。许亮气急，拿笔就写一个保，并注明实系正用情戒，并非闲账。陶三方肯推出一条来，说许大，听你挑一副去，我总是赢你。许亮说，你别吹了，你掷你的倒霉骰子吧。一掷是个7出，许亮接过牌来是个9，把牌往桌上一放，说陶三小子，你瞧瞧你父亲的牌。陶三看了看，也不出声，拿2张牌看了一张，那一张却慢慢的抽，嘴里喊道：“地，地，地！”一抽出来，往桌上一放，说：“许家的孙子，瞧瞧你爷爷的牌。”原来是副人地相宜的地罡，把笔具抓去，嘴里还说道：“许大，你明天没银子，我们历城县衙门里见。”当时大家前进。天时又有1点多钟，只好散了。许吴二人回到小银子家，敲门进去，说：“赶紧拿饭来吃，饿坏了。”小金子房里有客坐着，就同到小银子房里去坐。小金子挨到许亮脸上，说：“大爷，今儿赢了多少钱？给我2两花吧。”许亮说：“输了1000多了。”小银子说：“二爷赢了没有？”吴二说：“更不用提了。”说着端上饭来，是一碗鱼，一碗羊肉，2碗素菜，4个碟子，一个火锅，2壶酒。许亮说：“今天怎么这么冷？”小金子说：“今天刮了1天西北风，天阴得沉沉的，恐怕要下雪呢。”两人闷酒一替，一杯嘎灌，不知不觉都有了几分醉。只听门口有人叫门，又听小金子的妈张大脚出去开了门，跟着进来说：“三爷，对不住，没屋子咯。” 能请明儿来吧。又听那人嚷道，放你妈的狗屁，三爷管你有屋子没屋子，什么王八蛋的客，有胆子的出来跟三爷碰碰，没胆子的替我四个爪子一起往外爬。听着就是陶三胖子的声音，徐亮一听气从上出，就要跳出去，这里小金子小银子姐妹两个拼命地抱住，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第十九回完。